翻嚟啦， 好 就嗱，我第一讲啊吓，呢、這个Pisistratus 家族佢嘅一切毁灭系起源于一个暗杀嘅事件。咁啊，讲呢个暗系啦，呢件有咩事件系可以话系媲美日本明治维新嘅英之门事件？如果大家有听明治维新就系咁嘅，佢即系总之大家听明治维新就系咁讲噶嘛？呢个幕府有个大佬，佢强力镇压所谓嘅、一啲改意图改革者，结果就最后就俾其中几条友廿条友伏击，就当场斩死咗。斩死咗之后，于是所有需要人想推翻幕府嘅人就到处搞暗杀，啊，然之后就间接令到岛津家同埋佢咩水户藩啊嗰啲联合就反对幕府，最后促成明治维新，一切系由呢一件英之门暗杀开始。 哦， 啊，推翻吓， 即系就唔系因为黑船事件啊？ 黑船事件系其一， 呢个一引发啦。 但系系要令到幕府嘅威信直堕，即系开始崩裂，就系由呢个暗杀事件开始。即系各地人会觉得你杀得好，咁然之后杀完之后，开始啲人就萌生话：我哋有机会推翻幕府。 系 啊，依一即系谂到方法推翻幕府，即系等于香港阿达社民联开头就街头抗争，然之后戴耀廷提出公民抗命，觉得你香港政府有机会赢。所以先促成佔中噶嘛， 系啊， 依种情况，但系当时依一件事件系即系等于杀，即系依一件事我唔会话戴耀廷提出公民抗命系等于杀人，但系嗰个结果系一样，系令到你嘅政府体系出裂痕，就系嗰一击开始。依件系咩事啊？就系、是、咁，其实呢件仇杀事件，我哋而家咁睇话，我讲话暗杀啦，咁啊一定会以为话，一定系为咗民主自由杀佢嘅。话俾大家唔系，其实系一件屠色事件。首先就咁讲嘅，系当时个细仔啊 ，Hipparchus 啊，即系阿 Pisistratus 嘅细仔 Hipparchus。佢就爱上咗一个男人，一个美少年，就叫做Hasisticans 啊。佢爱上咗佢，咁问题呢个男人呢就有另一个爱人喎，叫 Hamodus 呢个爱人 ，Hamodus 呢个爱人，所以就拒绝咗佢。咁啊。呢位我话细仔啊，小王子啦吓，二公子，二公子俾人拒绝咗就好嬲。咁啱啱好咧，叫Assisticans， 佢有个妹，呢、这个妹咧就被选为呢、这个大雅典运动会嘅领花人，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贵族嚟嘅。个领花人，即系你当一个花女，拿住个一个篮，上面有花，就当做祭神抌花嘅。喺宗教上系一个圣女嚟嘅，系、好有地位嘅。如果被选中，即系等于呢个奥运会嘅揸旗手一模一样啦，吓、啊。 系， 明白吗？咁啊，点知咧就俾佢嬲起上嚟咧，就当众就话你呢个女仔唔能够做领花人，点解？佢唔系处女，污蔑佢嘅贞操。哇！对个家族嚟讲莫大侮辱，咁呢对男子啊就非常之嬲，于是就喺呢、这个而当时嘅Hipparchus 啊 ，Hipparchus 嘅系当时呢个运动会嘅搞手，即系负责呢个民政事务处啦，掌管体育嗰、那个啊嗰、那个位嘅，咁啊当时佢又去行。咁啊，佢谂住去，佢谂住去巡回啦。喺嗰一日运动会嗰日，佢就去个神殿。当佢行到去神殿附近，终于撞到呢两条暗杀者啦。呢对情侣见到佢， 二话不说，嗰两个人冲埋去，一刀刉咗落个肚度，另一个喺后边一嘢刉佢，两条友连环，佢又出不得房，连俾人连环咁刉，刉咗十几刀，即刻死咗。 哇！ 咁啊，系啊，咁呢件事震惊咗成个啦。咁啊，而当时佢阿哥啱啱好喺附近见到呢件事，啊，佢阿哥就叫 Happens， 见到呢件事就即刻叫卫兵去捉咗其中一个。 是 另一个走甩咗，唔系捉咗其中一个。首先第一个啊，Hardus 吓、啊、就死咗，即刻俾人格杀。另一个走甩咗，咁啊，于是到第二个冇几耐都俾人捉埋，就俾佢折磨啊！仲有冇其他人？仲有冇其他人？咁 逼供， 甚至将逼供，严刑逼供，甚至将佢哋其中一个嘅伴侣，即系其实当时啲人兴玩双性恋嘅，咁。咁捉埋佢嗰个老婆就折磨佢，佢个老婆就系咁逼供，佢个老婆就唔肯讲，甚至咬你自杀，拆死咗。咁咬你自杀咧，呢件事咧就对当时嘅雅典人就即系后屘为咗纪念呢位烈女咧，所以喺雅典嘅卫城门口就会有一只狮子，冇一条脷嘅， 去 纪念佢嘅。咁咪讲唔明点解唔整个烈女像咧？可能当时唔兴啦吓。咁啊，但系呢件事之后咧 ，Hippias 咧就个人开始疑神疑鬼啊！究竟系咪仲有其他人想杀我咧？喺度谂。咁啊，大家或者会谂啊，点解嗰两条茂利会有刀可以带入去刼死佢大佬啦吓，刼死佢细佬啊吓？咁啊，其实因为当时雅典人咧并冇咁刀灵嘅。咁刀令係有民主之后先开始有嘅。即係等于而家你美国话要杀人就杀人，因为可以成日带枪出街，嗰种情况係一模一样。咁佢Hippias 即係嗰个大佬啦吓，个细佬死咗之后疑神疑鬼，就开始暴虐政治。呢、這个情况即係等于呢、這个令到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嘅嗰个 Commodus 係咪啊，五贤帝啊 ,Marcus Aurelius 嗰个仔。康茂德， 康茂德系啊， 康茂德即系呢个大家睇 Gladiator 嗰个皇帝系一模一样， 个靓仔啦， 吓，个靓仔，佢当佢俾人暗杀过一次之后，变得疑神疑鬼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， 系， 咁开始嗰啲，但系嗰啲贵，当佢当咁啊，所以当嗰啲贵族咧就喺度谂住反佢，但系反即系，但系问题系唔够兵。啲人即系佢哋当时俾人夹得实一实，唔够兵，唔够人打。咁啊，当时其中一个家族吓、啊，叫做Clidius 吓、啊、家族，即系其中一两个家族啦吓、啊，就联埋咧就去话我哋去德尔菲神殿。就根据历史书所讲咧，就系佢哋去到德尔菲神殿，就俾一大嚿钱。那个祭司就叫他不停地向斯巴达放一个讯息，要帮雅典在潜主身上解放，帮雅典人民推翻潜主政治。咁这一则咧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及呢个德尔菲神殿是收水做嘢嘅。 喂， 系。 咁得意， 即其实德尔菲神殿不嬲都系收水做嘢啦。如果唔系，点会有渠道咧？咁啊，等佢收水做嘢，咁啊，佢又不停咁放信息，或者可能其实系收水，同佢做呢个外交使节，同斯巴达大人讲，唔该你嚟帮拖。个情况一模一样，斯巴达人系好蠢嘅，记住，佢哋系好信任神。咁既然德尔菲神谕，可能当时嗰个大王都想帮拖，但系佢要有藉口，于是咪。整到神谕嚟压下斯巴达啲民众俾我上都未定，因为当时嗰个大王都系出名嘅，佢系第时战狼三百嗰个大王嘅哥嚟嘅，咁于是佢出兵啦吓，佢谂住先介入雅典，一去到咁啊呢个啊 Hippias 咧就着草唔够打啊，大佬。你嗰啲虽然系古惑仔，但系人哋嗰啲系职业军人啊嘛，斯巴达人职业军人啊，唔够佢抽啊，即刻砰砰砰砰就走咗。咁之后佢走咗去边咧？就走咗去波斯啦。呢一件事系发生喺公元前五百一十年， 咁即係嗰陣係發生咩事呢？嗰陣波斯人係全盛時期，當時嘅大流士一世已經遠征，已經過咗呢個黑海海峽啊，曾經遠征過歐洲嘅， 係 噶，已經越跟住嘅勢力已經係到達咗歐洲北部噶啦， 嚇、 哦，即係所以我哋下一集就應該係會講下波斯崛起嘅經過，大家放心。就當時就嘅，於是佢係著草走咗去啦嚇。咁啊，於是就之後個大王離開咗啦，斯巴大王離開咗啦，咁啊剩翻兩個，咁啊剩翻幾個家族。即刻就两个家族互斗，一个呢有两个人，一个Isagos 是一个比较有钱啲嘅贵族，你当系地产霸权啦、啊、或者保守派嘅 Isagos， 应该叫 叫做 Cranesus 吓、啊。Clisians 系啦 ，Clisians 另一个叫 Clisians， 呢个家族系好重要嘅。第时有好几个嘅呢个 Clisians 家族咧，第时有好几个好杰出嘅政治家都系喺佢呢个家族中出嚟。呢两个喺度互斗，咁啊到咗公元前580年，即系赶走咗呢个前主之后，嗱嘅两年。两个的火拼已经火拼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地步，就这个贵族 Isagos 占了上风、啊、这个 Caesians 就发觉喂我不行、啊、对方 有人有钱、啊、蛊惑仔太多我不够斗，于是他就向、这个民众提出、啊即系争取民众支持，佢就应承佢哋，我系会同你哋立一条法例，俾好多权利你哋嘅，你同我赶走呢条友。咁啊，于是咧，佢又开始做一啲谣言啊，嗰啲嘢，即系又话呢个家族受到对手家族受到诅咒啊，吓佢系属神嘅人啦、啊，即系搵一啲藉口嘅啫，吓、啊、个藉口就系话对手家族嘅祖先就唔知道做过啲乜嘢，吓、啊、就系会受到诅咒嘅，如果俾佢攞到大权咧，雅典就会亡国啦，咁嗰啲咁嘅衰嘢。咁啊，咁于是咧，啲人就走晒上街啊，闹佢，咁啊逼到佢要着草走。即系大家可以当做系有啲咩方向报、苹果、生果报啊、大公文会做舆论，然之后抹黑你，抹黑到一个地步，一脚西你走，一模一样。 系， 哇！咁啊，赶咗佢走，呢条友咧走咗之后咧，又走咗去斯巴达，竟然就同斯巴达人讲，就话。就要求你斯巴达喂又帮下我啦，咁斯巴达大王可能佢应承咗斯巴达人一啲嘢，斯巴达听到好又帮你，咁我听过之前几次啊吓，啲雅典人唔理佢噶嘛，又系换个龙头大佬啫，点知一次雅典人全城嘅人就走出嚟对抗斯巴达，将斯巴达人打走。 喂犀利！ 依次系斯巴达人系好少输嘅，依次系我第二次听佢输嘅，就输咗。咁唯有啊输咗咯。咁另一个咪唯有、你依嘅最后个靠山都输咗，唯有着草走咗啦。 系。 咁当佢走咗之后，系啦，又就未到去波斯，即系传说唔知去咗波斯还是其他城邦啦。总之之后再冇佢嘅信息。呢、这个 Christian 於是就遵守佢嘅承诺，就话我会展开改革，呢、这个系类似于民主改革咁嘅嘢，我展开改革。咁啊，改革嘅内容系咁嘅，啊，终于正式开始民主改革啦。改革嘅内容系咁，就首先咧，佢就话我，佢就将呢、这个以前数轮将成个雅典人分做四族，佢又将佢变做十区。啊、十个族，每一个族就有三个区，就一个族嘅嚟自平原，一个族系嚟自海岸，一个族系嚟自山岳，三个地方就合做一区吓，啊、三个地区合做一族，就 total 十族，而每一个族咧 又然之后将雅典嘅历法改变，由十二个月就变做十个月，就每一个族就可以选出五个人吓，即系五十个人，就每一个月就由呢五十个人就去雅典城做一次龙头， 喂， 就变成一个五百人嘅议会，但系其实系五千人，因为你每因为你系唔停咁换啊嘛，每一个月换五个人啊嘛，换每一个月换十个人啊嘛，系好复杂，系好复杂吓， 系咯，好烦嘅咁样。 这个是基本的，另外就选了十个人叫做十将军。你个五百人议会呢、啊、你一世只可以做、你一世只可以做一次。 哎、行 做完之后就不准连任的了。那你的人口够多就可以不断轮回咯、啊。 OK。 但是十将军呢就是不变的。即是总之每年选你出来你可以连任无限连任的。另外呢就仲有其他嗰啲法院啦吓，五百人议会啦，咁啊仲有法院啦吓、啊、由嗰个议会呢就可以选到九个阿狂，咁再由呢九个阿狂呢就选十将军，咁啊另外仲有法院啦议会啦，咁战神山嘅会议呢就变成真正嘅最高法院啦，即係连议事嘅規則都冇用啦咁样。咁其他数轮嗰啲popular court 即係普通人民法院啊民事诉讼嘅法院呢仍然都係存在嘅。咁即係呢个係大约咁讲，因为实在太复杂了，如果讲咗大家都冇乜兴趣，所以我冇点 detail 咁讲。唯一讲嘅就係佢点解要做到咁复杂呢吓、啊、每将佢十区啊，即係其实係三十区啦吓。咁、啊、其实个原因就係佢係要将以前话海岸派平原派山岳派嗰啲区头啊，即系譬如话我原本系山岳派嘅人，我一直掌权于嗰个地域，啊个权系好大噶嘛。而家你将我斩咗做十份，于是我嘅力量咪减咗十分九。 系啊，分散咗啲细范围啊嘛。 分散咗，即系大家如果咁睇，点解刘皇发咁劲？因为刘皇发系可以控制晒成个新界佬嘛。然之后佢而家呢个政制就系将你刘皇发斩，所以控制嘅地方斩到做十区，就变咗有十个人同你分权。呢、这个就系个雅典佢呢一个政制嘅目的。 哦， 吓佢搞咁复杂嘅目的，其实就系要令到你唔能够再因为你嘅地域而嚟控制你嘅政治。是变相的 check and balance、 oh, okay. 就是这样来的。而究竟雅典人对雅典人的影响有多大呢？其实就可以由一个人雅典人的名字，当时古雅典人如果你问他的名字，他会第一个他会讲自己的名 字， 第二个他会讲他老豆的名字，就是他家族的名 字， 第三个就是他讲他那十族他是属于哪一族的名 字、oh. 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十族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，而且他利用这个十族也都可以方便他用来征兵等等， 是 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雅典人由这个独裁走到去这个民主的经过， 是、 啊、而他成为民主是公元前508年的事、啊，而在他这一件事之后的八年的十八年之后，马拉松战役开始。 哦，就是波斯入侵开始。 是。他这件事之后的九年，就是在土耳其曾经发生了一场我刚才讲过，波斯人占领了所有土耳其，在土耳其的希臘的城邦，这些城邦全部反叛，而雅典人是去支持这些城邦，所以令到所以令到这个波斯人决定要进攻雅典、 哦、 就是由这件事之后十八，而在当雅典人获得民主之后，波希战争正式爆发。 因为他要做嫁娘嘛。 是。 其他个城邦都唔做嫁娘，系得雅典人去做嫁娘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啊，咁系咯，咁啊，讲完呢个长嘅故事啦吓，我都算讲得快嘅，我觉得自己都讲得快，大佬讲咗50年，系由苏伦改革到去到呢个雅典获得民主，系过咗50年时间， 搞咗五十年， 中间系将其实可以咁睇，由一个冇罪变到有罪，你必须有一个强大嘅中央系统， 系。 但是你怎样令到这个强大的中央系统不变得薄弱失控呢？ 是、 啊、其实就是 很着重于是要来看你那个，其实就是要靠民主来控制你的中央系统失不失控， 是 变相来讲就是这样了。 明白。 所以好多人成日，而且你民主嘅争取啊，我自己咁睇，你睇呢段历史会见到，其实民主嘅争取并唔系话你嘅人民对于你嘅政府好失望，所以我哋就要啊向佢对抗啊，点点点啊。有啲人喺网上面咁讲，其实唔系，好多时候系取决于你嘅政府内部系有冇 conflict。你大家睇下李登辉点样为台湾人争取民主，佢亦都系借住佢内部嘅 conflict。里外互通而達至。好多时候是要等你中央的一派对另一派这样做你才会成功的。不是说、哎、我即是你人民走出来，但是你必须有个中央政府怎样统筹等等你才会成功的。这个我的看法呢。 Okay, 明白 明白。下一章呢、啊、就正式踏入、啊呢、这个古风年代嘅尾声，希腊人最辉煌嘅战争——波希战争，战狼三百嘅年代。 好， 但系我哋首先就呢件事，即系等于我哋要讲波斯崛起咯。 好啊，好啊。 波斯点样崛起就系我哋下一章要讲故事。 波斯崛起都可以睇到另一个政治模式嘅， 系 不同于斯巴达，不同于雅典啦。 系。系个故事系好有趣嘅，好多谢大家收听， 好， 好，拜拜。